包巴士。 说得好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说你想要哭泣，敢打雷却不下雨，放弃容易，难的是忘记。三十二号嫁给你，不想毁在你手里。你让我往东就往东，往西就往西。不是每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，再靠近一步就很费力。 全心懵懂，我怦然心动，我一见钟情，我 你开心我的理想，我叫小沈阳，你